耶，翻嚟。 Yeah, 我哋首先热烈欢迎阿 Evan 强势回归， 全部 Evan 尖叫掌声。好啦，咁啊，做咩啫你？ 我咁样啦，唔使见到我 咁嘅样做咩啫？ 我歧视开心啲， 系啊，佢摆明就唔会啦，系咪？ 希望啦。 唔知点解你一翻嚟佢咁嘅样， 我都唔明啊。 系咯， 唔系啊，唔关你事噶。 即刻兜， 即刻兜， 即刻兜，嗱我。唔该晒，好啦，嚟咯。咁咧，嗱，咁啊，啱啱我同阿多都放咗假啦。咁啊 ，Evan 就放大假添啦，系啦，放大假。咁啊，今个礼拜 Alex 就唔见咗人啦，系啦。咁唔系佢有工作 惯噶啦，惯噶啦， 系啦。咁我哋基本上都系咁噶啦，个礼拜都。咁咧，我哋每个礼拜都新人自身作风啊嘛， 系啊，改革啊嘛， 系啊，介绍自己先啦，你。 大家好，我系 Evan 啦，好耐冇见啦。 你好，喂，恭喜你翻山。 诶、欸，系啊，咸鱼翻 山， 系啊，咸鱼翻山。不过我想问你考成点啊？ 冇 你觉得自己点啊？ 讲呢啲， 梗系咯，唔系嗰边啲啊？ 考成点唔会知噶？ 唔系你觉得咧？你预自己啊？ 预自己啊？ 有冇五条星翻嚟啊？ 哇，五条星啊！唔好玩啊！冇噶啦，都应该五五波啦。 五波， 一系大学，一系 high 啲嘅啫。 系 好灰， 好灰，一系得，一系唔得啦。中意踢波咁啫嘛，呢球一系入，一系唔入。 好难中柱嘅， 梗系啦，一系入一系唔入噶啦，冇第二三个选择。冇第三个选择嘅。喂，好啊，咁咧，啱啱咧，我去完日本翻嚟啦，咁啊，到 手信 就系到我。 手信嗱，你放心，等我一阵。 快啲快！ 朱古力绿茶，朱古力咩嚟噶？ 喂，虽然唔系多，但系嗱呢一嚿嘢嗱，有睇视像嘅朋友咧，呢一碌咧，我觉得咧，喂，睇唔睇到啊嗱，呢一碌咧，呢一碌都埋啲好卖啊，大佬， 你睇住阿多个样啊， 到啊，咁咧呢一嚿喂，认真冇，东京特产，东京蕉， 东京， 你系几好啊 ，Evan， 一翻嚟先食蕉啊，我， 多谢你喎。 喂，认真冇嗱，呢一嚿咧，点解我一定买呢？因为其实咧，我开咗你先啊， 好难食， 系啊，唔系好难食，好好食啊！我想讲，即系真嘅，即系呢真国外啊，大佬真系好好食。嗱咧，呢一招有咩特别咧？咁样嗱，因为点解咧？咁我买翻翻嚟啦。咁其实系我朋友介绍我食嘅。咁佢喺火车嘅时候咧，佢 好啊，你朋友， 梗系啦，佢整咗两嚿俾我食。系咪？佢话呢啲就一定要试。第二啲香蕉糕呢都唔係话咁好食，但佢话呢隻一定好好食。咁好啦，咁我食一嚿啦。 嗯、 哇，一食落你一开嚟咬啊直头。 而家食 梗係啦，手信嘅嘢等咩状大佬等得嚟蚊都瞓啦。喂，比较我比较 Andy 啊。 就话一个专业嘅主持点可以喺直播嘅时候食嘢。 哎呀乜嘢啊。喂 ,Andy, 手信。咁呢嗱呢一嚿香蕉糕有咩特别呢、 啊、 你咬一半先。 我食饭先。 咬一半先嗱係啦咬一半先。係啦。 你我见到入面有啲係咪真係有香蕉 肉。係真係有香蕉肉㗎。嗯 係 啊。 都幾好味啊。 咩都幾好味真係好好食㗎。大佬你而家唔係拍飲食節目。我哋拍飲食節目死㗎真係。啲吳若希啲 飯。好味啊。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得唔得？嗯，得唔得？ 咁多盒啫，香蕉嗰啲就麻麻 啦，应该唔系嗱，即系苏花咧，我唔系一个太好香蕉嘅人，但系咧，我一食到呢嚿咧，我真系一试倾心，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买一打，我买一打，即系一 pack 啊呢啲啊，我买一打翻香港自己嚼啊， 几多钱啊？ 呢只睇下先，我计计条数先啊，因为yen 系平咗好多噶，等我一阵啊。 快 啲啦！ 30蚊啦， 30蚊，但系30蚊几多条啊？ 四条， 30蚊， 28蚊到30蚊四条啊，系啊。 咁点解唔食蕉算咧？ 系咯，我都想讲。 系嘛？ 唔食真嘅蕉。 喂，等一声啊！喂，台长学我咁啊，佢又打翻翻嚟啊！等我一阵。 喺日本打翻嚟？ 系， 同埋喺札幌咩？ 喂，佢 cut 先， 佢 miss 咗 ，cut 佢先。 好嘢！ 系啊，好嘢！自己 cut 咗先啦，好嘢！好嘢！ 好嘢！唔出嚟啊！好嘢！ 又打嚟啦，唔好嘈啊！ 又打咁烦嘅。 烦台长。 喂，台长。 台长。 台长点啊？ 喂，讲嘢啊你。 喂 点啊？你好似喺大阪喎，居民系嘛？ 我唔系啊。 札幌啊嘛，唔系咩？ 想你即系嗰个香蕉糕咧，可唔可以留一嚿喺我台面啊？ 哦 ，sorry 啊，已经食晒啦。系唔好意思，喺你说时迟那 时，播紧嘅，仲有嚿喺台面噶啦。 你够奶 Evan 啊！你我谂你留翻我自己嚼俾 Alex。 我而家食得唔得啊？ 你食哇啲咗后面， 唔系真系好好食啊！真系认真。喂，你喺日本都有得买啦呢只认真毛。 喺边度有得卖啊？ 你机场会有得卖咧？ 免税区 系啊。 我唔喺大阪啊嘛，我喺北海道啊。 哦，你喺北海道？喂，我要牛奶啊！ 我要海鲜啊！陈嘅下一只唔该。 嗱，牛奶我觉得唔过分，海鲜先系最过分。 空运翻嚟都唔紧要嘅。 系啦。系啊，喂，你喺嗰边点啊？风流快活紧到你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 点啊？你钱使晒未啊？ 吓？ 你啲钱使晒未啊？ 佢啲钱会有使晒几多日嘅咩？你真系问错问题啊 ，Amy！ 佢啲钱系唔会有使晒几多日噶。 对唔住。 系啊，应该咁样讲，你明唔明啊？系啊。喂，你 个人去啊？ 系啦，几多个人去啊？ 五个。 哦，五个。你系放紧假噶？ 系啊。 放咩 假？放 假。 放暑假咯。 暑假。 放请假 哦你请假 去旅行， 其实好惨。 哇，真系坏学生嚟嗰啲。 唔系咁去旅行， 坏学生 增广见闻。 唔系嘅，咁封信可能写回乡祭祖咧。 会哇，咦过晒先嚟祭祖咁有孝心，O K 啦呢招，我觉得 都用过嚟做一个请假嘅原因。 诶，你有咩请假原因啊？ 我话 family issue 咯。 哦、oh, ，family issue 家庭因素。 哦 ，get very good 喎、啊、呢、這个。 因为阿家事老师就唔敢问。 得喎、啊，得、啊。 我哋可以开集讲呢样嘢啦。 嗱、啊，如果我哋电台请假可以用 personal issue， 或者 social issue， 社会因素系啦、啊。即系呢个世界你知啦，好多嘢都系社会嘅错噶嘛。 系社会嘅错，一定嘅错嘅啫。 系啦，就唔系我哋 personal 嘅问题噶嘛。 冇错。 系啊，喂，你真系要香蕉哥，我留够俾你啊。 我多谢你啊，爱你。 系啊，喂，唔好咁讲啊，真系留够俾你啊。就咁话， 我就唔知点嘅香蕉哥。 嗱，我唔想听你咁讲。 即系我唔揸过，有冇踩过啊？ 系啊，阿多会啦，楼下嗰个姐姐度买条香蕉啦。咁我会去对面买个加顿蛋糕啦，卷埋佢。 阿多，我真系 阿多对你好好， 对你好好噶。 台长买台长， 点啊你呢位同学？呢位同学你点啊？喂，你喺日本有咩见闻啊？我想问。我睇下你嘅見聞同我一乜嘢？ 呢幾日，因為我自己去嘅，即係自由行嘅。咁但係你話有咩特別見聞？其實真係都冇話幾特別。裝嗱誒，真係特別啲就係裝咗當地嘅旅行團咯，即係裝咗一日，即係一晚當地嘅旅行團咯。 Local tour 咁啊，真係咁啊，真係佢有佢講，我有我玩咯。 哦，係啊，好正常啊！你唔識日文，你都係阿里一多嗰啲啫。你得多幾句？喂，你嗰度幾多度啊？我想問。 十度以下咯， 十度又好冻啊！ 有冇落雪啦？嗰度 冇啦， 雪啊！啲山仲有雪， 融雪啦，开始系啊，系啊，喂，小心地震、啊！ 唉，讲呢啲 系啊， 巨 巨巨人地震啦、 啊！哎呀，一往无前啦，唔好翻嚟啦！ 记住有咩、 啊、 有咩事发出震撼性嘅声音，不过用日文讲嘅。啊呢一度， 十度不跌，十度， 记住啊，知唔知啊？系啊，喂，小心安全。 嗯。 系啊系啊，喂，记得买手信翻嚟啦， 手信 啊，系啊，系 我 要 我唔使买啦， 我要北海道3.9牛丸， 我唔 识 咁多嘢嘅，你俾啲 yen 我得噶啦， 俾啲 yen 你做乜啊大佬？ 我就日本啊， 吓 咩？依家电台系咪送嗰啲日本门票噶？我而家走日本啊，下个月 送咩日本门票？ 机票， 你发下梦会好啲嘅，祝你今晚有个好梦啊！ 多谢你啊， 系啊，喂，多谢你先啊，阿台长。系啊，拜拜， 拜拜， 好唏嘘， 哎呀，嘥时间真系， 好唏啊，台长打嚟， 食咗佢嚿高 先，系分咗佢， 唔关我事啊，我话留嘅啫，真系惨啊！喂，我想问一下大家咧，有冇去过日本呢个地方啊？ 冇， 准备 冇。哇！我想讲 日本 嘅见闻， 去 过 多次。 系咁，我都去得唔少嘅，系啊，即 我都好少去嘅。日本系师奶行嘅，你两个嘅年纪 啱啊！阿多系到呢个年纪噶啦，已经 咁 CK 都更年期噶咯。 我更你个死人头啊！更啱啱先即将期完嘅，我大佬更 两个 generation 嘅， 好烦好烦啦！我哋同你系有一段仔嘅距离嘅。 都几远嘅距离？ 咩几远啊？你都系十八啫嘛， 好近啫，即系柴湾到荃湾嘅距离。 系得远咁咧，咁咧我哋去日本啦。咁我上个星期去日本，哇，正到不得了！第一啦，日本人咧系真系好有礼貌嘅， 嗯， 有礼貌到一个点系点咧？就系咧，佢会譬如话你坐嗰啲子弹火车啦，咁你正常有个人咧就会喺架车度督机。咁啊，点下啲人有冇坐错位咁样啦？ 啊， 跟住咧，哇，好得意！你知唔知道去到每一卡嘅尽头系点啊？ 唔知 讲啦， 佢会拧翻转个头咧，你两个想点啊？而家佢会拧翻转个头同你鞠躬啊？ 吓， 系啊，同我卡啲人鞠躬啊？ 个个都要鞠一次啊？ 唔系。哎、欸、你有冇听书㗎？ 你都跟住再拧返后面。 哎呀 勞選個會份工。 佢嗰條頸冇 事嘛。講埋先。CK 你有冇谷返佢工先。 我冇我做咩要谷返佢工。 你真係離譜。 我做咩要谷返 佢工。 谷返佢 回禮嘛。 真係激死。唔係喎我做咩要鞠躬俾佢呀你傻咗呀你。唔係呀咁呢跟住呢其实佢嗰度。 即係点佢一次过咁样九十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係好有礼貌嘅。咁跟住另外呢日本。 咁啲人冇反应㗎啦跟住就。 冇嗰啲人继续做自己嘢。唔係係啲人继续做自己嘢。 呢个係香港人囉。 你知唔知 港男。 你示范一次得唔得 ?No 喎我係望住佢㗎喎。我每一程车都有一个 有 一 个。 你望住佢但 係 骨住佢。 唔係咁我都冇嘅咁佢唔係点啫佢好循例咁鞠个躬佢走。 大王嘅霸气就係咁㗎喇。 唔係囉佢係循例鞠个躬。 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快呢个主持。唔係佢係直头呢真係呢鞠个躬啦咁鞠完之后呢基本上佢就调转走人㗎啦。係呀咁即係睇到嗰种嘅礼貌囉。同埋原来呢你如果你去日本要知呀。原来日本呢搭电梯香港人知唔知係香港人係 香港人 靠右 香港人係靠企㗎嘛。 係呀、啊。 係呀、啊、日本人係吊返转嘅。 喔、oh, 哎、 左企右行嘅。係啦、啊、所以唔好、oh, 所以唔好错呢个位。係啦咁我都去到先。 企左边都应该会识嘅。 好难讲㗎呢啲话。 以我嘅智商好难讲㗎。 咁係 佢连佢连咩系企都唔知道啊！ 但我想问咧，日本啲地震系咪好大个噶？嗰啲地震系咪好巨？ 地铁站、 地铁站、 地震，我听地震、 地铁站， 就唔知。 喂，大佬你咬字清楚啲 啊！ 你 warm up 啊 ！DJ 啊，唔好讲个嘢啊！ 你冇扮嘢啊！你一日唔讲嘢， 即 系你 唔做电台，你唔讲嘢。 运输嘛， 多谢阿多，阿呢阿多，即系阿呢阿多。咁咧，咁你地铁站系好大。我哋叫 JR 啊， 嗯， 咁其实咧，我住嗰边咧，我住新宿， 诶、欸，我都系， 啊，你系住新宿啊？ 冇错， 咦，睇下有冇得交换下情报啊？你住东口定西口啊？唔知道， 我就系知道咗叫咩歌舞伎， 哦，歌舞伎町东口，东口嘅，诶、欸，歌舞伎町好、 啊， 你住。 唔 系即系唔系咁，当然你去唔去就另一回事啦。系因为我个 friend 就话点都要行经过歌舞伎町嘅。咁、嗯、其实咧歌舞伎町要小心啦。咁啊啲黑鬼如果行埋嚟撩你咧，你千祈唔好同佢有任何嘅眼神交流。咁你知道，因为咧其实歌舞伎町即系香港嘅砵兰街。吓系啦。咁但系咧嗰啲黑鬼咧，如果你一 cap 住你，你系玩完噶啦。你冇翻几廿万咧港纸几万蚊港纸咧。你都走唔出嗰间铺头嘅，系啦。 哦，即系佢哋喺铺头入边嘅。 系啦，咁但系佢会 周街， 咁但系佢会企出嚟招客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会有个即系我哋叫马夫咁嘅物体啦，系、嗯、啦，咁我走出嚟招客噶嘛？系啊，咁即系要小心咯，咁样系咁。 咁有咗眼神接触之后会点？ 有冇噶？咁佢当你系想要呢啲服务， 吓，跟住掹你入去。 系啦，跟住掹 我未够称，佢应该唔会咁狼死啩？ 好难讲啊！真系好难讲，我同你讲，真噶。 我都 reject 嘅，我嘅肉贞洁 咁老成，系咪？ 系咯，好诚实嘅。我冇钱啊， 冇 唔得啊， 冇啊！你唔理你有冇钱噶喎？ 最后如果冇钱埋单点啊？ 冇噶，你报警都冇用噶。 哦、我想问系咪入咗嗰间铺头就要收钱噶啦？ 基本上系咯。 哇死啦！住嗰个添。 哇，小心 Avery！ 我根本讲系黑店嚟嘅。 但系咧，新宿咧，有几个地方咧系好即系有一啲商场咧，你系要行嘅。你除咗去新宿，仲会去边咧？ 咁我七日嘅， 系 基本上成个东京，即系可能去到咩？ 你会唔会兴井泽啊？ 会啊，好似会啊。 秋叶原一定要去啦， 秋叶原会去啦。 圣地点会唔去啊？秋叶原 好难讲噶。 我 成班都好纯洁噶， 唔关事咯。 独男都 呢个唔系纯唔纯洁嘅问题，呢个系你想唔想去大开眼界嘅 地标嘅问题。 系啦，咁即系我觉得你纯洁，咁你都系得个独男啫。嗱，独男同纯唔纯洁系两回事嚟噶嘛， 系 咪 得 ？Yes， 语言艺术 又赢你一局，你呃我唔到嘅，同你讲。咁咧，你去譬如话你去到新宿啦，你去0101啦，去嗰栋shopping mall 度，哇，你肯定买到好多嘢。你去興井澤譬如話我入買一副 Ray-Ban 啦、 嗯、 太陽眼鏡啦、嗯、香港買要2000多元。你知唔知日本買幾錢？ 400。 唔得。 800。 半價1000。 嗯、 真係平到不得了。 是真的很便宜很便宜。咁跟住第一啦，你水紙低啦。 咁平點解唔買多幾副俾我哋？ 我做咩要買多幾副？ 一人一款帶住做。 係喎，哇！我哋即刻變咗好似嗰啲失明嘅人士節目咁。 唔係嘅，係我哋一口涼氣嘅吉祥物啦，太陽眼鏡。 哇！嗰啲吉祥物咁犀利，咁就吉祥。 啲又吉祥。 係啊，啲香蕉糕又吉祥，跟住支麥又吉祥，個耳筒又吉祥啊！啊，你都幾好嘢，呢吉祥物都唔錯唔錯。咁咧，譬如话你去到新宿啦，咁你其实夜晚咧好多地方咧 宵夜 食嘢真系好正，我觉得你有一晚， 正宗，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 Seven 试下佢啲小食， 我一定会 Seven 啦，担心 系啊，你可以即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可以系 Seven 放题啦，系真嘅，真嘅，真系好好食啲嘢，即系佢唔系香港嗰啲咁流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日本同台灣差唔多都係咁，都係勁大間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唔係咁流啦。第一，第二，佢真係多嘢食嘅，同埋啲嘢食係好新鮮， 好味， 好好食。同埋你一定要買個杯麵，一定要買杯。我陣間俾張圖你睇啊，你跟住嗰只杯麵買係好好食嘅，真嘅。 我控制唔到慾望， 係你一即刻想飛日本係咪？ 我仲未考完 DSE 嘅考試㗎， 唔關事啊，考考試 控制唔到啦。 係你過到日本都係講英文㗎，真係㗎。我过到日本得三句日文系识噶咋，跟住其余英文横行天下。 我会讲 thank you 啦，哦 thank you。 系咪应该讲 阿呢个多？ 阿呢个多 系啦，阿呢个多。 耶耶。 唔系应该讲国语会好啲咩？ 唔系， 唔明噶。 唔系，我就行埋去就咩啫 ？This this and this， 跟住佢就哦，跟住买完之后 tax free， 即系有冇得税免，即系嗰个免税啦。记住，去到日本一定要随身带日本 passport。如果佢有 tax free 咧，你买嘢系起码有8% off 嘅。 8% off 即系 你当即系 九二折 系啦，即系总之会再平啲啦，系啦。咁你有冇提款卡啊？好似啲骗徒咁咧， 我个 friend 好似话会整提款卡放日本咯， 系啊， 你个 friend 整 系啊，一定要啊！如果佢有银联，佢有银联卡咧，会再有折噶。 银联 系啊， 银通冇嘅， 银通冇，得银联嘅啫，系啦，得银联卡。系啦，咁如果你唔识讲咧，总之你行埋去指住个 logo， 指住银联个 logo， 啲 款 会自己搞啲， 佢就识噶啦。 Test free， 系啦 ，test free， 跟住 OK， 啲款 ，yes， OK， OK， 咁啊得噶啦，已经系啊，系啊，真系啊。 你唔好咁嘅样去问人咯，人哋以为你问佢攞钱咁样。 跟住咧，继续讲。咁咧，你去到嗰度，其实咧，你一定要预松啲，因为咧车费好贵啊。 我知十几蚊一程啊嘛， 十五蚊一程啊， 吓得个， 讲紧系搭两三个站啊咋， 十五蚊港纸， 港纸一程， 咁样， 系咪好贵？系啊，如果你要去， 唔系一个嗰啲系咪一个鞠躬都抵翻晒啦？ 咁又唔系嗰啲，嗰啲只系 JR 啫噃 ，JR 即系我哋香港嘅地铁咁嘅啫，系啊。咁你去，如果你去轻井泽，你会去嗰啲地方咧，一落机即刻买 pass。好似唔知20,000 yen 到嘅啫，系啦，20,000 yen 到嘅啫，唔知萬幾20,000 yen嘅啫。咁講緊可能1,000+港紙到啦。咁就三日嘅，俾你用三日，咁就任你坐噶啦，基本上 全部地方都去得。 係係， 我睇旅遊， 總之係 JR 就得。但係有啲係啦，譬如話我哋去我哋如果新宿啊嗰啲咧叫關東啊嘛，係啊叫關東。咁如果你去到關西咧就唔得噶啦，即係大阪啊嗰啲就唔得噶啦。系啦，咁总之佢你识讲噶啦，你到时你识搞噶啦啲嘢。 死咯，三日都要1,000+，我去七日。 你几时去？ 系啊， 3,000+车费。 几时去啊？ 你要啦， 几时去？ 我5月13至20。 唔系，咁我将 free day pass 咁睇你要去边咯，要去边咯？呢个我哋咪后再讲啊。咁但系譬如话，如果啲听众咧嚟紧可能会去日本又未去过，即系好似我咁第一次咧，真系我觉得你一定要识得点样去，要从车费方面去悭啊。因为呢个好紧要，日本车费真系贵到不得了，讲紧系10几蚊一程车，讲紧只系搭可能，譬如话讲紧系观塘去到九龙湾站咁嘅啫，系啊，系啊，但系你有嗰张 pass 系爽好多嘅，你有张 pass 就咁举一举俾佢睇，佢 OK OK 咁就走得噶啦，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啊，所以咧我觉得日本系点都去要去一次。而我亦都 plan 咗系会嚟紧再去多一次噶啦， 能得咯，我家姐佢死都唔肯去，佢话辐射会生唔到仔。 唉， 阿嫂多你都唔好去住啊！ 咁男人唔关事，唔通唔通男人唔关事？喂，唔好咁啦，都一嗱，你问我真系唔惊咯，我真系觉得唔惊咯。咁我觉得去 咁咪咁又点咧？ 唔紧要啦，司机啫，唔紧要。 你 复 唔辐射都系咁噶啦。 你好烦啊！ 可能你辐射咗咧，你个 B B 会正常翻。 你都黐线， 受咗， 你都得正， 你都黐线嘅咧。你肯定，你肯定我会有，我会生仔，我会有仔。 咁啊，你有老婆先啦。第一，你有 吓我领养咧，可以都 OK 嘅。 领养咁就已经唔关辐射。 唔紧要嘅，而家科技咁发达，都唔使惊有啲乜嘢生唔到仔嘅。 好烦啊！呢首歌翻嚟继续入嚟。 今天大帽子的派起两种美食幽默是在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注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今天里面有收入才提点到全部自由的收出嘻嘀咕噜嘻嘀咕噜幽默是团结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闹大家伙我再次更高温柔也要更专注听进去什么咕噜这都是形容多方一对白的女主哎呦偶尔扮演一棵树你才知道当然累也不美妙我带着眼睛拥抱鞋子太大号我上来快长留住自己大家好有什么你都是不快乐却叫不你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注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提点到全部自由的收入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是一个被分子被的带路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都要远远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不是咕噜我一生的大半夜不是这边魔术 你瞓咗未咧？咩话？瞓唔着？咁我要搵人陪下你啦。逢星期四晚11-12 IDHK 二台有太阳陪伴你午夜阳光。 Testing one two。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氧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仲有咩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和 CK。好，九点半钟继续回到嚟一口凉气嘅时间。好啦，咁咧啱啱讲咗喺新宿嘅，即系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啦吓。咁啊，新宿元宿你应该都自己自由行噶啦， 自己去噶。 我喺日本咧买嘢咧，系真系，我觉得系 好抵。 我人生未试过咁疯狂地去。 你使咗几多少钱？港币？ 我五日，机票、酒店、click click 嘢全部加埋13000蚊到13000到14000度啦。 我觉得都系咁噶啦， 系嘛， 系嘛 ，OK， 正常 ，OK， 因为我系，因为我机票嗰度咧，我系买咗 package， 咁啊连埋酒店3万 ，OK， 系啦，咁 OK 嘅， 几多钱啊？ 几多钱啊？ 我坐一间好大嘅航空公司啦，咁啊国咩航空公司咁啦 ，OK 系啦，咁啊来回啦，连埋3万酒店啦，咁就5800几， 咁仲有一晚酒店 嘅。仲有一晚酒店，我喺兴井泽度揾，我系自己， 哦， 咁啊好平啫，嗰度我谂一人3嚿水啫。系啦，咁啊900蚊咯，一晚嗰度。 咁都平过你喎，不过我系坐廉航嗰啲， 廉航 酒店加机票7日， 系 3000几4000蚊咯。 系，不过要小心。我早嗰排睇到有单报道讲咧，话坐廉航咧有啲位会中伏，因为咧佢话 无啦啦取消咗唔通知你。 呢、這个唔知系咪嘅 行李唔可以加重 ，delay 系啦，行李啦， 行李一定系 呢个大镬。 行李唔知系得10公斤啦，10kg 啦。跟住或者唔知係得幾多 kg， 咁如果你要其實可以加重嘅，咁你同佢買 已經加咗啦， 你同佢買係啦，咁就唔知道要俾幾多錢。咁但係咧 click click 咧 ，finally 我計計埋埋，我試過有一次就係我想坐廉航啊，咁我諗緊都係幾個鐘機是但啦咁樣。咁啊我個 friend 就話，佢話你計下條數啊，如果你坐廉航click click 嘢加埋，點解我唔俾多200蚊？我 upgrade 上一間，即係坐國泰啊。OK， 咁点解我唔 upgrade 上一间 service 好啲嘅航空公司？系啊，我爆咗出嚟 ，sorry， 系啊，点解我唔 upgrade 上去咧？咁我谂又系， 唔系因为廉航嘅嘢烦嘅，就系你要去抢平机票。 系啦，即系所谓88蚊一张，你咪88蚊一张 咩啊？咁又唔系， 多 一程免费咁样 咯。哦，系咯，系咯。 行 DSC 嘅时候去抢咯，都觉得 有啲唔系咁，其实 内疚嘅。 唔系咁，我觉得其实喺 DSC 嘅时候 plan 去旅行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都系噶， 系真嘅，系真嘅。咁你要谂下自己嗰个行程系点啦，一定要谂啦。我觉得你要真系 plan 啦，同埋如果真系打风落雨咁点算咯？ 诶、啊，你 plan 咗未啊？ 我哋 plan 咗plan 咗半咯，啱考完试咪再出嚟开会咯。 嗯，系啊，同埋咧，你有几日咧？你沿住 JR 玩得噶啦，你沿住山手线玩，你系咪去东京啊？都系 东京 山手线啦，沿住山手线玩啦，系好好正嘅。 Very good。 系啊，我可以介绍你啲地方，因为我都系朋友介绍俾我，我去过觉得 OK 好嘅，咁我先再介绍。 迪士尼你有冇去啊？ 冇，冇、哦。咁我系三个男人去。咁我哋由三个男人去啲咁浪漫嘅地方， 谂紧去迪士尼好。 三个男人住一间房， 系，唔系 有咩问题啊？ 即系加床， 加床咯，加床咯 ，OK 嘅 ，OK 嘅。咁我觉得 因为你咁中意单丁嘅单数嘅， 我唔系咁啱啫， 咁啱啫， 真系咁啱啫。台长系啊。即 台长有几多个啊嘛？ 五个啦， 我都五个三个。阿多你下次旅行都系单数啊？五个咯。 阿多阿多去旅行双数， 但双数， 因为男人系单，女人系双啊嘛。 阿妈会去埋噶啦。 系啊，咁样好 啲。加多个啱啱好。 加多，多谢晒。咁样咯，咁我觉得你可以去啦。咁跟住好啦，可以讲下我喺秋叶原见到嘅嘢啦。哇，犀利！ 男人嘅圣地， 犀利啊！真系朝圣。咁第一啦，我一出呢个秋叶原嘅火车站啦。咁我已经见到有好大间 AKB 48啦，系啦，好大间。我唔中意， 我未睇过先。 我唔中意嘅，咁我但我冇入去啦。咁但我已经知道有间咁嘅嘢啦，见到。跟住咧，咁 你有冇入去啊？ 冇 AKB 48冇。咁我咁跟住 其实咁我去到出完啦，其实我嘅目的系一个，我想玩 game。 哦， 我想玩 game， 同埋我要帮一个朋友，真系好好嘅朋友，帮佢去搵 figure， 去搵 figure， 好难搵，好难搵，搵佢一只 game 叫做 Love Life， 咁、但系佢就出咗，我唔知咩嚟噶。系我哋佢一唔咧，我真系唔知咩嚟噶。佢话系一只音乐 game 嚟嘅。咁我之后知道啦。 佢要负责买，但系唔知咩嚟。 系咪咁？我都系我朋友托我要帮佢买。 我唔明，佢自己买多咗，成翻屋企 啦。你个朋友咪姓咁啊？冯噶 姓咩啊？ 冯咯。 又系同我同姓咁犀利， 系咪叫 CK 噶？ 系好似系啦，系啊，咁买翻自己珍藏下咁咯，系啊。咁啊，但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 anyway 算啦。咁跟住真系揾唔到啦， 因为朋友咯， 出嚟揾唔到。咁跟住最后帮佢买一啲 One Piece 嘅 figure 啦 ，One Piece 锁匙啦， 三元嘅， 系啊 ，One Piece 锁匙。咁佢都中意 One Piece 嘅咁样，系啦。咁我识我识嘅，我可以揾啦。OK， 咁揾到啦，系我尽咗能力啦。咁跟住另外咧，其实我想揾 game 嘅。我想玩一隻0809年出， 聽到個九字已經笑到 對唔住啊！0809年出嘅一隻 PS3 嘅 game， 但我真係揾極都揾唔到。玩火車嘅 game 嚟嘅， 湯米小火車， 唔係湯米， 係湯米小 火車。咁咧，因為我以前細個咧喺PS1 啦，已經嗰個年代咧，我有買即係有玩嗰隻叫電車高嘅 game， 好經典嘅。咁跟住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玩。你应该未听过，你有冇听过？ 两个 generation 系嘛系嘛 ，Andy 听过呢只 game 好好玩，系嘅。咁即其实系玩日本啲铁路咁啦，但系佢嗰阵已经做得好真噶啦，成个景象系阿多姆咁嘅样啦，系啊。咁我好想玩啦，好老成件事好老。咁跟住好啦，其实嗰晚我好 你咁懒咩？ 唔系，咁其实 我唔知点解会串你， 好烦你一夹佢 嘢， 系啊。咁咧，其实咧，我去到嗰晚咧，其实已经好唔开心，因为落雨啊。点 解？ 落雨啊，因为我好唔中意落雨。系啦，咁但系咧，我嗰度见到嘅系咩咧？第一啦，嗰条街好多好多 雨水， 好烦。 佢戴眼镜嘅睇唔到路。 呢位同学，咁 你落雨见到咩嘛？雨咯， 见到雪咯，大你王。系啊，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先得噶。咁跟住咧，咁啊见到好多女仆咯。 啊，周街啊？ 系。 我点解？ 咁咧，其实嗰啲女仆 玩透身啊，湿身。 乜嘢啊？ 哇！你 我哋呢个唔系三级节目啊，大佬 落雨嘛，大佬落雨 冇啊，咁人哋有阿姐头噶嘛，大佬咁喺条街，喺 条 街佢咁啊招客啦喺度，咁其实咁原来咧，我个 friend 就讲翻啦，佢话原来咧，譬如话佢企喺 A 嘅地方啦，譬如话佢企喺牛头角呢个位招客啦，咁譬如话哦，当阿 Edwin 行过见到个女仆啊 ，OK 啦，咁啊跟佢上女仆咖啡啦咁样，咁咧跟住咧，佢会带你行到边咧？佢会带你行到蓝田噶， 吓 系啊系啊，好恐怖啊！ 但一路。 好远一路行咯， 一路倾偈， 就系 enjoy 噶喎， 知啊， 语言不通噶喎，点倾偈？ 知啊，咁唔系咁，但系可能当地人咯。 你 识 跟佢行一次？ 我个 friend 就系跟咗啦，佢就系跟到一半，发觉太远，跟咗四个字都未行到，走咗啦。 你哋系分开行啊？ 唔系，咁我个 friend 跟住，即系佢， 你跟住你个 friend 后面， 唔识嘅， 一齐跟。 唔系，佢同我讲翻，佢话我唔会做啲咁嘅嘢啦，差啲咁嘅时间。咁跟住咧，咁我冇啦 ，OK， 咁我纯粹见到好多女仆，咁同埋咧。日本咧有一個文化都幾開放。 我想問咧，係咪即係譬如 Edwin 係女仆啦？即係我 Edwin 帶我嘅話， 話 Edwin 係女仆都幾恐怖啊！你咁咪話？ 即係 Edwin 帶我嘅話，即係 Edwin 招呼翻我係咪？ 係啦， 哦， 係啦，係啦，係啦。 所以你揀啱邊個招呼你就 你當係啦，係。但係唔好諗歪一邊，因為佢嗰度嘅女仆咖啡係完全唔牽涉任何嘅 純正嘅純 正 嘅，不過太貴啦，所以我都唔會去。 你又知道哇？爺爺你真係做足功課喎、啊！雜 誌有講過啫， 真係做到啊！又賴雜誌啊！呢啲位啊，好嘢好嘢， 聽眾講嘅， 好嘢好嘢好嘢，一定係叫 Evan 咧嗰個。唔好讲系台长讲咯， 系司机啲马讲嘅， 但系又摆佢上台，唔喺度都摆佢上台好惨。咁跟住咁譬如话啦，另外仲有去到七月园啦，咁你知道日本嘅性文化比较开放嘅，系啦，嗱呢个话我就住讲 ，OK， 我就住讲，咁咧因为点解咧？ 黄金时段嚟嘅呢个， 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去到嗰个地方啦，咁其实我系谂要揾 game 嘅，真系，因为我去到一间叫中古铺头，中古喺嗰个嘅意思即系二手 ，OK， 咁我揾 game 揾唔到，我问咗人，咁但系又落雨啦，咁拎住一抽二楞，咁我好急，我想去厕所，我想去厕所，咁我一望嗰个水牌。唔好去黐线㗎大佬大陆人咩你估我。咁跟住呢咁我见到个水牌啦。男厕呢唯独是系得一层有嘅啫。女厕系唯独是得一层有嘅啫。 咁我去上啦，咁梗系急啦，急梗系要去厕所啦，咁啊搭 lift 上七楼啦，七楼喺七楼嚟，好记得， 好衬你， 一上到去一开门，哇！我终于明嗰度点解系得男厕，一打开门。全部是那些水著啊 ,bikini 啊那些 poster 呢即是青春少艾那些呢三大个头贴在那里。跟住我打开个门他一打开这门我的下巴已经跌了我地咁滞。我的下巴都我哇跟住再走去睇啦。跟住呢原来里面全部都是 AV 嚟、 哦。 全部都是 AV。是啦咁但 Annie 咁你急我都去厕所咁去啦。咁去完返出嚟啦。我哋留意下。 行咗好耐啦佢应该。 是啦我哋留意下 周围。 因为我行咗好耐我都找不到厕所。咁 anyway 系揾唔到定唔使揾到先？ 揾唔到啊，大佬！如果我真系知道我咩啦，跟住好啦，咁啊一路行啦，咁啊我哋再等 lift 嘅时候咧，留意翻嗰啲人咧，我发觉职员咧好 high 嘅，我唔知点解，我职员个样好似好 high 咁。 娱工作于娱乐， 我谂系啦，但我见佢样好 high， 所以哇咁样都咋咋搭 lift 走啦 ，OK？ 咁跟住咧，我抽完咧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咁咧好紧张呢个位，咁我去咗边咧？ 唔好就住， 因为呢个系真系我个 friend 特登带我去嘅，咁、佢都觉得可以系当系一种见识也好，乜、都好啦，系啦，真嘅真嘅，佢带咗我去一间一栋啊，我估唔到，我真系估唔到系会咁样，有一栋，你估下卖咩噶？ 卖 情趣用品， 冇错，性用品、性玩具商店。 我真系扮第一次去， 我真系第一次去。 系讲去过啦， 你知唔知道我好？其实我初初去好尴尬嘅，但系原来咧，我到去咧，第一啦，咁当然我冇行晒嘅，因为我有啲位置我真系顶唔顺，我见到都咁，跟住就真系顶唔顺，我即系我接受唔到个位啦。OK， 三个男人行呢啲店啊， 唔系两个男人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去咗第二个地方， 介绍另类嘅啲。 诶、欸，唔系 男性用嘅， 出奇地。里面咧咩人行多呢情侣 正常啦、 啊，系、咯，出 咁佢系用 你哋 受众系用情侣嚟 喎。嗱、因为点解咧？嗱，我可以讲下嗰、那个嗰栋嘢结构俾你睇啦。咁、 哦、 其实第一最地下嗰层啦，地下嗰层系卖碟嘅，系卖 碟 嘅 咩碟啊？嗯、又系嗰啲 系啦，系啦，因为系有好强劲嘅音响啦。咁就不斷喺度呼吸聲啦，咁我唔講啦呢啲位係啦。咁跟住 anyway 係啦，唔恐怖嘅其實，因為點解、 我你都要去第日嚟？ 唔係因為點解咧？ 我唔使啊。 因為咧，我係 嚟嘅呢啲。 因為我係抱住一個即係當係開眼界嘅心態、因為我真係冇諗埋一邊咁樣入去啦。OK， 咁跟住好啦，一樓咧係賣女性嘅用品啦。OK， 咁我。 即系嗰啲货自己用嘅， 系啦，货自己用嘅用品嘅，系啦 ，OK。 咁你总之你当咗系一个性活， 想讲俾人罚钱噶啦， 你单纯问你有冇 M 巾咁 啊？唔系嗰啲冇嗰啲买超级市场 黐线嘅，诶。 咁跟住好啦，咁第一层买啲啊，跟住第二层、 第三， 第二层先系啦，即系地下啦， 跟住就 第一层系啦。咁去到第二层就卖咩咧？开始有啲公仔、吹气公仔啊、橡胶公仔啊嗰啲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咧， 几多钱嘅咧公仔？ 我冇留意 公仔， 我冇留意，因为我冇望啊。 如果橡胶嗰啲咧，咁如果你买咗块点 吹胀佢嘅胆啊？ 唔系，咁橡胶唔使吹胀噶啦。 系咯， 本身已经系一个 咁书展 都 有 盒俾你噶嘛。 吓，好大个， 应该个箱嘅， 你咪寄翻去咯。 唔会买翻嚟香港啊嘛？ 唔系 ，C K， 我见到你早几日拎咗咗好大， 系咩？系咩？你肯定？你肯定？咁跟住咧，咁我见到另外仲有啦，咁我去完二楼啦，咁我望完呢一堆之后咧，咁我再上三楼，三楼就到男性啦，男性嘅用品啦。咁原来咧，佢有一啲嘅设计咧，系攞大奖嘅，我真系估唔到、啊。我都即系我哋嗱，即系当然我唔讲出嚟叫咩名， 诺贝尔奖， 即系唔系咁佢男人有一只叫咩咩杯咁啦 ，OK 咩咩杯咁啦 ，OK 咁原来咧我个 friend 同我讲翻咧，佢话呢一只系咩咩杯咧系攞一个设计大奖嘅，系啊，我真系唔知道有咩设计大奖可以啦， 真系 系啊，唔系 好想试， 发明家 嗱，但系咧我最意想唔到嗰样嘢系咩咧？其实日本人嗰个嘅即系嗰、那个。性文化开放程度咧，系超越咗我想象嘅，我估唔到。即系你谂下，香港唔会无啦啦有一栋七层嘅嘢系卖呢啲 sex toys 噶嘛？ 就俾人投诉死啦！ 系啦，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咦，原来哦有啲咁嘅嘢嘅，系啦，因为再上我唔敢再睇啦，因为再上嗰啲已经系讲紧系嗰啲性虐啊， 系啊，系、哦、啊，即系嗰啲我 咁多层都系。 诶、唔系，有四层，有好多噶，即系越想就越 深入， 系啦，越刺激啦，系啦。OK， 咁我因为我睇英文嘅啫，因为我唔识睇日文啊嘛。 跟住原来厕所就喺七楼。 唔系， 是 不是 应该冇厕所嘅嗰度系，唔知，因为其实佢每一层。每一层啦，好似我哋成个台咁大到啦，系啦一层。 你唔好暴露我哋个台几细得唔得 啊？其实好大噶，啲人睇唔够，因为你唔好讲个细字咪得咯。哎呀，真系蠢猪猪嚟嘅你真系。咁啊，跟住咧，咁啊，一路行，其实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第一啦。我估唔到系会咁多情侣嚟咯，系真系拖住咗一齐嚟嘅。但系佢哋系即系冇避忌啦，冇尴尬啦，同、埋原来我所知咧本同埋其他國家嘅性教育咧，係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呢個我覺得香港係真係做得好垃圾嘅性教育方面係真噶，真噶，即係等於我哋譬如話，即係等於我譬如我喺公司我教通識咁啦，有陣時要講到類似呢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啲學生好似好尷尬咁，即係你明唔明嗰樣 嘢？我明， 即係大家好似抱住一個唔知咩心態咁去上堂，咁我覺得係啦，好怪咯，就變咗就即係我唔 明咯。 我想问咧，你咪讲到日本嗰情侣系唔会避忌啊，好 唔避忌。 其实香港嗰啲情侣系情趣用品嘅时候，佢哋个反应系点嘅咧？ 我唔知道、啊。你问 你啊？ 你真系 你 真系觉得我系呢方面嘅研究表表姐 眼界啫？ 我冇咯，我唔敢啊！香港，你知啦，我咁多熟人，如果俾人撞到，咪奶焦焦， 大声头条可以。唔系想先，系想 A 一头 真系炒嘅，唔系咁。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得意嘅文化。 但系你嗰个 friend， 另外嗰个 friend 去咗边咧？ 另外嗰个 friend 去咗唱片铺 啊， 系唱片。因为我嗰日其实系要跟佢去即系去买啲嘢咁样。咁佢顺便去抽完，咁佢会带我去咯。咁我觉得真系几过瘾嘅。佢抽同埋抽完咧，好多嘅系咩咧？就系啲耳筒啊，即系卖音响嗰啲咧，一流。真系一流 音响我唔好，冇计咧。 你唔好音响啊？即系我呢啲我玩耳筒咧，我一定系会哇 high cost 嘅消费。 我见到咧已经系心喐，不过真系有一样嘢唔好嘅地方就系乜咧？冇保养，冇、保养啊！你明唔明？即系耳筒最罩忌冇保养，耳筒 有你都唔知点啦、啊。 咁寄翻日本咩？ 系啦系啦，同埋咧，我去日本，我去东京咧，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咧，如果 Evan 真系有兴趣可以去嘅，同埋如果其他真系有人有兴趣可以去，因为 Evan 去东京，如果阿多有都可以去嘅， 系咯， 系啦，咁去边咧？就是、去川崎，有一个地方叫川崎， 川崎，千崎要去川崎， 系千崎要去川崎啦， 千崎要去川崎， 系啦，川崎呢个地方啦，咁啊有咩咁得意咧？ 去川崎 有咩咁得意咧？有冇听过九龙城寨呢个地方？ 香港嘅， 系啦， 系 啊，九龙城寨系啦。因为其实咧，我去日本其中一个目的，我好想去呢个地方。咁我觉得我由细到大，咁我未经历过九龙城寨啊嘛。咁以前九龙城寨系三不管地方嚟噶嘛。咁我九龙寨成为九龙城寨啦。咁我就冇去过啦，咁啊拆咗啦。跟住咧。佢過到去川崎嘅時候咧，佢嗰個好得意嘅喎，佢個外觀咧係好古怪嘅喎。 川崎 古怪 係好古怪，我 手靈嘢， 全部都係鏽鐵咯，又手靈嘢啦。成個外觀係鏽鐵嚟噶，鏽啊，即係生咗鏽嘅鐵。係啊，但當然佢係自己裝出嚟啦，係啦。咁我同我學生，因為我有個學生去日本度讀大學啦，咁係帶過去嘅。咁跟住咧，我就一路同個學生啦，咁啊一路行過去啦，喺 JL 站一路行過去，我哋好驚，我哋去到門口，死啦，係咪鬼屋嚟？因為佢每次一打開門就會，係啦，一打門，跟住好驚我哋，我同學生成日咧兩個捉住咗，我死啦，係咪鬼屋？跟住咧。我等咗五分钟到啦，两个喺门口犹豫咗五分钟到啦。我心，我跟住我同佢讲，哦死啦，鬼屋咁点算？跟住一个，喂你，不如你入去先。我不如你入去先啦。好惊两个男仔企喺门口，唔知做乜鬼咁。跟住咧， 冇其他人咩？ 冇咯。跟住咧，咁 有 friend 咧有。 我哋嗰日散开行嘅，嗰日散开。咁跟住咧，我哋见等咗五分钟到啦，见到啲后生仔啊、阿叔啊，好自由淡定地走入去。跟住 佢嘲笑你啊！定 我觉得系会俾人嘲笑，因为个门口真系太恐 怖。 因为个门口真系太恐怖。 只系教徒嚟嘅、啊，你信仰都几唔坚定啊？ 唔系 ，no no， 呢下我系惊嘅。我嗱，当然啦，鬼怪呢样嘢我唔信嘅。 我唔信嘅。但系你话你要我去鬼屋啊睇鬼片，我唔 OK， 我唔 alright 嘅。即系你好惊你入咗呢啲地方。 系啦系啦，咁我唔去啦。咁但系当然我都惊，因为我好怕俾人吓啊！你明唔明啊？ 我都明呢咁。 我真系好唔中意俾人吓。跟住好啦 ，anyway， 咁跟住死咗俾人知道弱点嘅。跟住咧，咁啊走入去啦，一入咗去，原来里边系咩咧？电子游戏机中心 吓， 系咪你都吓 咗 吓？ 机机嗰 啲系啦，咁佢头地下嗰层啦， 呢、這个装修 系啦，地下嗰层啦，二楼嗰层啦，同埋三楼嗰层咧系有九龙城寨嘅嘢睇嘅，有嘅。咁跟住一路再呢三层跟住冇噶啦，咁上去一路其实都系啲好华丽嘅装修嚟嘅，咁或者桌球室啊、网吧嗰啲咁样咧，咁就 OK 嘅，我觉得系。 但系 JR 线好似冇呢个站。 JR 好似系冇 呢个站， 有冇咧？有啊， 有啊 ，JR 有呢个站嘅 JR， 有绝对有。咁同埋如果你买嘢咧，一定要善用嗰个啲 locker 咯，系啊，一定要善用嗰个啲 locker。咁我觉得呢个地方系值得一去，咁你可以去睇下咯，咁样。咁我觉得人一世买一世， 点都系去下嘅， 梗系啦，点都去下咯。即系我觉得你如果你去到日本咧，乜都试啊！我喺轻井泽三度踩单车嚟咁，三度。踩咗个几两个钟头单车，哇，爽到爆 ！OK， 我接受唔到， 成个人系僵咗。我同你讲， 我哋唔适合一齐旅行。 唔好咁啦，我哋终会有一日，我哋可以一齐去旅行啊 ！Evan， 送俾大家一首歌吓，每日一初恋苏永康。 担心过一起了太久，恋爱会成习惯。伴侣只得那天在人潮中初相见才耀眼，情人别这么多感叹，同行没有那样难，谈情如何历久不厌，只需给我时间。我每日约会你，时时如初恋一般约会你，旁人或者因每日见惯缩短蜜月期，难道我会舍得待薄你？我每日约定你，从头如推销一般介绍我自己，幸福的生活如何设计才完美？我就年年月月每日来问你。你自得不信有童话国，但你始终有刻心愿，觉得只管爱凭直觉，原来尚可跻身天国，原来幸福非幻觉，原来何谓幻觉，天光只差一个承诺。我每日约会你，时时如初恋一般约会你，旁人或者因每日见惯缩短蜜月期，难道我会舍得亏待你？我每日约定你，从头如推销一般介绍我自己，幸福的生活如何设计才完美？我就年年月月每日来问。这因每日见惯缩短蜜月期，难道我会舍得亏待你？我每日约定你，从头如推销一般献奉我自己，若温馨一幕哪来尊佳才完美？我就虔诚跪下每日求你，我每日约会你，途人们天天欣赏，有日会或者更大年纪，还能天天也未忘记。维持初恋，天天有约会是福气。 好，翻嚟继续一口凉气啦。 Hello，Hello， 第三节 未到第三节，我哋都未报新闻，唔系未报天气，我哋未有新闻部署啊。系啊，喂阿多，你有提开啊？ 系啊，咁咧，我哋有时咧都会试下网购噶嘛。 系 咩叫网购先？ 即系网上购物，网上购物。 对 ，shopping in online。 是 online shopping 啊！你两个做乜嘢啊？哎呀，好继续。 咁有时会中伏噶嘛？系啲图系 图不符， 系啦，图不符文， 名不符实。 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咧？ 有啊， 好难冇噶。 有啊 ，Evan 咧 ，Evan 有冇试过啊？ 我有一次因为一啲工作嘅需要啦，我订咗一批笔翻嚟啦。 嗯， 哇！全部筆唔知系不约而同嘅咩？ 全部筆都有筆嘅， 系啦。 我可唔可以打你啊？多我一拳中死你啊！成件事， 嗰十分之一嘅墨咧就断咗墨噶啦。 咩十分之一？ 即系嗰啲墨咧唔系好长嘅， 用咗十分之一啦就会断噶啦。 全部筆都系咁啊？ 系啊，全部筆都系咁。 都系被 我怀疑下面系咪染咗色嗰啲系？ 几开心喎！ 染色可能系 几开心。 有几多支啊？入边有？ 我订咗。几百支 啊！几百支啊！ 你几百支写到真系？ 唔系先嗱，一个好紧要嘅问题，我 clarify 先。你咪淘宝啊？ 咩啊？ 淘宝 对啊， 唔怪得知啦。 几多钱啊？几百支？ 佢每支好似个几？ 哇！每支都个几啊？ 呢啲系 你香港你深水埗批发都得啦。对唔住我哋，我哋 唔系 我哋系咁踩。 我觉得本身系靓笔嚟嘅， 包邮噶。 包唔包邮？我真系唔记得喎。你而家除翻开每支个几啦，但系总之就， 哇，好灰嘅，真系灰到核爆啊！你咁样， 佢啊， 唔好咁样啦，大家。 冇系啦，下佢啊，搵火弹啊， 下下佢得唔得嘅？ 用尽所有方法， 应该 系因为啲热力啊，想用。 其实应该搵火机咧弹下佢会好啲嘅。 好啊， 系啦， 全部俾你试啊， 俾试。 几百支 啊大佬， 交俾你任务， 梗系你自己嚟翻啦。成件事 成堆集埋一注咁样摆， 系梗系啦，真系激死啊！成件事咁咧，但系咧，譬如如果网购嘅话咧，我谂大家最多咧都应该系嗰啲咩团购啊，系咪嗰啲啊？类似啊，我谂团购会比较多，系啦系啦。咁譬如系咪即系你而家团购其实都。好即系叫好 common 嘅一件事啦，系啊。咁但系中伏嘅机会多唔多咧？大家咁样 团购应该少啲啊，我觉得 吓，始终 local 嘢 系啦 ，local 嘢 咁同埋一班人一齐濑嘢噶嘛，咁一齐濑嘢咪会 咁就唔觉濑嘢 啦， 系 咪？但系唔系咯，你买咗翻嚟之后有冇试过濑嘢咧？我试过啦，真系试过。不过 anyway 呢个阵间去完天气先讲。咁咧，但系咧，譬如话你去到淘宝啊嗰啲咧，有冇试过寄失嘢淘宝？ 寄失啊！我就唔知佢真系寄失定系佢未寄，就系今日寄咗货，但唔知点解我系需要多可能两三个星期先收到啦。 你喺边度送落嚟啊？ 寄过嚟啊？ 寄嚟香港，寄嚟香港。有嗰啲咩顺丰嗰啲咧？咩来？ 好 贵 噶，咁样做，傻猪猪嚟。 系啊，真系贵啊！如果你咁样认真贵， 你应该用集运会好啲咯。 我唔理噶啦。 咁 啊，钱 多系咪？ 咁啊系，都唔惊啦。 用公数啫， 公数要 cam 公数就真系濑嘢啲嘢，我成日都觉得。喂，唔系啊，但系咧，你话如果网购啊嗰啲咧，你譬如话你喺大陆运落嚟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有个风险咧，好容易咧会唔见咗。即系当然，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我 so far 未试过， 呢个少一啲人听。 我喺淘宝度。订嘢啦，咁一间嘢要订好多嘢噶嘛，零碎咁啊，佢有时可能执漏一两样咯，咁但系都算。 佢会唔会再俾你噶？如果佢执漏嘅话， 我睇下我嗰样嘢 紧 唔紧 要啦， 我都有同佢讲翻嘅，咁佢都会再俾翻我。 但我好似离谱过你啊！佢唔系执漏咗，我嗰时问佢有冇呢只型号嘅货啦，佢就话有嘅，跟住我就买咗啦，跟住嚟到嘅时候，俾另外一只货。 正常系有嘅时候，你先可以揿到。 唔系，佢就 话 有，我问今日问清楚，咪买得，佢俾咗我，跟住嚟到佢有张纸仔俾我嘅话，嗰一只货冇晒啊，呢只咧都差唔多嘅咋，你都可以用啦。 都差唔多， 黐线！喂，系啊， 系咩嚟噶？想问 涂改液。 陶改教俾咗啲咩陶改带你咁？ 另外一只又系好容易干嘅陶改， 咁即系唔系啊？咁都系陶改啫。 哇，唔该晒， 一只好 cheap 嘅陶改翼。 哦，即系 cheap 价钱应该争十倍到啦。 系嘛？喂，好去个天气翻嚟，转头接大家电话，八一九二四四八一，有冇啲咩网购嘅经历咧？时间嚟到晚上十点钟，先同大家报一次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渐转，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继续一口凉气。 不平不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胆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 Ricky 盈熙， 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1点，在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那老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野受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四晚9至10，盈熙怀想曲。 中文科死亡之卷，怎样才可以不用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怎样才能港式口音？ 经济科怎样才能读得经济？ 化科怎样才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 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 Samuel Zhang，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9点半至10点，有我们 Big Four。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氯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仲有咩气呢？ 傻气咯。 但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一口凉气。久违了的 Edwin。 大家好，我是 Edwin。我期待咗讲呢句好耐噶啦，你哋咧？你哋唔使讲答案噶啦，俾啲幻想嘅空间我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哦。我记得我上一次仲同你哋讲，我准备考 DSE， 到今日我要同你哋讲，我准备去旅行。其实呢个假期都几闷噶，以前考紧试嗰阵时咧，想打机啊、瞓觉，咩都想做。而家考完试啦，连打机嘅兴趣都冇啦。虽然闷啫，都几 enjoy 嘅。引用双城记嘅一句名言，抛书包啦。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冇讲错。讲得出啱先句嘢，好似好老咁，冇计啦。一离开中学嘅阶段，好似老咗好多咁样噶啦。不过一见到 CK， 即刻觉得自己好后生，好青春。 好烦你，一翻嚟抽我水。 我知道你都系咁谂嘅，阿多。 Hello， 冇见大家一个星期啊，咁啊欢迎 Edwin 啦 ，Edwin 而家系长毛 Edwin 啊，头发长咗好多。咁啊，人生啦、啊，诶、啊，头先讲旅行咯、啊，我觉得咧有好多地方一定都要去，因为人生在世，你唔知道你几时系你最后一日。咁我又学下 Edwin 讲下啲名句啦。咁我见到一句名句咧，就讲得几好嘅，佢就话：你所浪费的今天，是许多已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过的每一天可能有些人过不到，所以呢我们一天在世界上都要珍惜每一天。到没什么时间的时期 开过你把口见两位都抛书包，我都抛一句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阿多讲得好啱噶，人生在世有好多嘢一定要去试，一定要去玩。呢个旅行美中不足嘅地方就系、是。在我臨上機之前收到一個很不開心的消息，我一個朋友離開了我們。當然這個消息對於我想我和我身邊的朋友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不開心的一個消息。當然願他一路好走。人生在世有很多事要做的有多，他都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哈哈笑地活着，但明天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近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很不开心的新闻，印尼发生了地震，死伤无数，亦都发生了雪崩，有很多人活埋。今日亦都知道慈云山有一间汽车铺爆炸。但愿受难者、受灾者一切安好。

10点15分继续我哋嘅节目。好，啱啱讲到呢就係网购啦咁样。想问一下大家网购嘅经历啦，咁啱啱阿多就问啦，咁有冇啲网购买嘢中货经历啦。我中过一次服嘅。咁点中服法呢，就係呢，咁我买咗个类似鞋垫嘅物体啦。 增高鞋垫啊。 我咁高仲增高咩大佬。 咁 呢咁我冇唔係增高鞋垫。因为呢我少少高弓足。我少高弓啊，即係你咁你腳板腳掌應該係咁㗎嘛。咁、我少少輕微拱，即係拱得高咗少少嘅。咁、所以變咗呢我係應該係要搵啲嘢頂住佢啦。咁行路會舒服啲嘅咁樣。咁、我去買一隻嗰啲好似人哋有條有好似著物咁嘅。咁呢一個圈咁啦，跟住呢下面有個箭嘅、下面有個箭咁凹落去啦。嘩，我一著落去真係中伏。原來呢佢嗰隻嘅嗰個圈啊，嗰個圈係咩呢，就是魔术贴的质地的硬度。哇，我一穿了下去，跟住哇，我心想哇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哇跟住拮住痛啦。跟住穿多两穿呢，我就顶不上，我就穿即是看街就除了这鞋呢就掹佢出嚟屌佢囉。即是你话平啊四弹啦，廿零蚊咁冇计啦。即是哇我估唔到係咁样囉。因为佢上网呢通常哇佢写到好完美啊。 评分好高啊，好耐用啊。 係 呀，有冇睇啲 comment 先。 冇，因为佢团购你冇得睇 comment 㗎嘛。 哦，你团购。 你唔係淘宝嘛。淘宝就得睇 comment 㗎嘛。 反而计时嗰啲。 係啦，苏花呢淘宝呢我未出过事嘅。淘宝，我想问一下你知唔知咧？淘宝嗱，真心问一下，淘宝咧应该买啲咩？唔应该买啲咩咧？ 我觉得唔好买衫咯， 点解 呢啲贴身噶嘛？ 系 咁即系唔知佢干唔干净， 买翻嚟洗一洗， 同埋咧，同埋都唔理佢干唔干净。最容易衣不称身嗰啲都系衫咯，即系你最容易同你个嗰、个。理念啊，即系同你嗰个想象唔同啊！ 我谂起一个死人嘥出嚟，我谂起咧之前咧上网有一个有一张图就系讲咧，明明淘宝嗰个张相嗰个黏咳咳到咧，跟住着咗上个阿姐嘅身上， 我都系爆晒出嚟。问题你 唔系噶，因为我家姐之前真系买咗件衫翻嚟，一家是系我家姐喺大陆度过夜咁样啦，咁啊着件衫啦。跟住件衫到货啦，跟住嗰阵时搭工人仔望住佢望咗好耐，一忍唔住望咗舅父，件衫系个 design 系咁样啊，定系究竟系件衫有问题咧？有咩事咧？或者系嗰啲 cutting 嗰啲，即系嗰啲袖位错晒啦，跟住长短袖啦， 错晒法啊！我想问， 因为缝 高低啊， 对高低高低袖啊 ，cutting 系咁啊。 跟住佢话究竟呢个系真系错得好离谱 ？fashion 嚟嘅 ，fashion 嚟 嘅，几 多钱先？ 十蚊到啦， 咁十蚊就冇得 冇 得 冇得讲啊！呢样嘢真系。我喺淘宝买咩多呢，我买啲汽车用品，即係譬如话啲香薰香精呀嗰啲呢 ,OK 㗎 ,OK 㗎。 就呢啲呢又係我唔好咁喺度 电子用品喎、 买汽车香薰。 但你咁吸入去㗎嘛，即係如果佢有毒咁点算。 其实多有啲咩係我淘宝买嘅呢， 我会买啲手作嘢就喺淘宝买。 例如呢咩机 器做嘅呢， 即嗰啲，即譬如一条链嗰啲咁嘅吊嘴咧，咁嗰啲金属咧冇死的， 啲金属掂落个人体度会有害， 系嘛？ 有 嗰啲会变色噶，嗰啲嗰变色噶， 唔系喎，嗰啲 OK， 因为你买啲贵啲咯，要 系 系啊， 因为我就 之前 年宵卖货。 都 为 咗淘宝入 清一清，系啦，一滴墨水上翻嚟，喂， 几多 钱同咗色噶？ 系嗰个问题。 咩啊？ 好， 几毫子成本啦。 系咯，呢啲就冇啦。因为咧，你唔好想变色咧，就买啲复古咯。即系直情个色已经系嗰啲 就 系系啦，同色嗰啲咁啊，你又唔会中伏咯咁。 系咁咧，譬如话淘宝咧，即系苏花啦，我喺淘宝买咁多嘢，我都未上嚟。我淘宝买乜咧？我买褛啦。我试过买褛啦，买啲 但 系 啱啱唔啱着？ 梗系啱啦， 唔系加大加大。 出熟我啲大褛啊，我啲大褛，即系黑色嗰件长褛啊，我都系喺淘宝买嘅。 订做啫 ，OK 嘅。 唔系订做啊，百零蚊件咯，百零二百。 原价几多啊？ 差唔多就系咁咯，想百零蚊系贵咁，但系你香港买一定唔得咯呢个价。 即系系咯，即系呢啲价。 咁我觉得佢又 OK 嘅咁样，咁啊买咗两件。跟住啊，唔係好似98蚊件咋 ？Sorry， 98蚊件咋？係啊，咁啊 OK 嘅，咁啊買咗兩件，跟住就買個鞋啦，啲鞋有啲鞋咧， 啲鞋咧唔知好大陣嗰啲膠味。 係啊，一蚊出嚟嗰下好大陣， 好燥啊！ 你未买过？ 我睇过个新闻啊，跟住佢话买了一对鞋咧，有啲黑色嗰啲嘢啦。咁、那个人抹啦，跟住抹完之后唔知道中毒死咗。 吓， 真系 系咪太夸张啊？未 好夸张啊！真系 点解太恐怖啩？ 因为唔知嗰啲咩物料嚟噶， 好恐怖啊！呢 我哋真系死咗， 真系 扮咗死咗。 咁都唔係即刻，咁即係可能， 唔係即 係係咯，密兜嗰啲古仔咩？ 砒霜嚟喎， 係咯，即係一兩日咁樣咯。 哇，好恐怖、啊！ 慢性中毒仲要， 但係咪真係大？唔知啦。OK， 呢個 anyway 啦。咁但係咧，你話網購咧，其實好多時，譬如話你去攞咧。 嗯、 你咪要去啲工厂大厦度攞嘅， 系啊系啊， 嗰间工厂大厦 取货点嘅， 你揾极都揾唔到。 我唔会， 你话我揾极都揾唔到啊？ 司机路痴嚟， 咁你唔系应该知道喺边度你先用？ 知，但系你揾唔到个入口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已经揾到哦，譬如话当隔篱哦，A B C 工业大厦咁啊，几多座、几多楼、几多室咁样啦。OK， 咁我哋揾到嘅已经嗰座嗰个，但系揾极都揾唔到入口。 我明啊，有啲入口喺同停车场里面噶嘛。 系啦， 啊，我试 过。跟住咧。原来咧，我左穿右插底下，我再问咧，哦，呢度入系咯。原来我兜围住栋工业大厦兜咗一大堆。 咁系你嘅问题喎。 唔系阿多，你真系啲后生女咪去嗰啲地方啦。 喂，你唔好讲到我好老、啊，我都唔系好老嘅、啊。 我都去过， 喂，廿零岁大佬，你咪想死啊你啊！ 三字头都 系。 激死阿多，阿多啊，四廿几。 你又四廿几？ 好啦，继续，继续。咁咧，譬如话啦，我哋去看到這些呢一啲咧，你上網網購咧，其實你最 enjoy 嘅係咩咧？上網網購 嗰一刻好似平咗好多，嗰種執小便宜嘅心態，哇！好興奮啊！ 同埋一次過可以睇好多嘢啊， 係 即係一個 page 咧，可以睇好多嘢。 你通常網購咧，會唔會有個特定嘅對象咧？ 飲食 係啦， 即係 特定買啲乜嘢咁？ 即係有冇啲咩 categories 你想買嘅？咁譬如話，我見到譬如我今次想買衫，或定係好雜亂無章咁睇咧？ 嗯，如果团购嗰啲，我会睇啲新科技嗰啲嘢， 嗯， 即系睇啲咩得意嘢咧。原来嗰啲系咯，有啲嘢你未见过喎、 嗯， 即系可能啲凳咧系接凳咧，你系细细张袋得落裤袋咁样又可以 吓， 系啊，有啊有啊有， 塞得落裤袋， 系 啊， 真系可以，但系佢唔系好大张嘅，细细张咁啊， 吓 ，OK， 好得意咯，呢啲又系 几过瘾， 我之前买咗咧，但系过期唔记得去拎咯。跟住冇咗啦， 真系 激死啊！ 通常咧，我会上去嗰啲咩雅虎 团 购啊，系啊，通常咁啊，咁通常有咩抵咧？自助餐系真系抵嘅， 嗯， 自助餐，跟住啲饮食嗰啲咧系 O K 嘅。咁跟住另外有咩系唔抵咧？就系、是、你买衫啊，买嗰啲咧，通常咧佢话折咗好多咧，但你发现出面搵咧。 系咯， 仲平， 仲平， 系出面仲平嘅。你发现系呢啲，咪我觉得系嗰个总服位咯。 嗯、 你哋有冇其他啲经历咧？类似 中服通常自助餐试过嘅、 嗯， 自助餐 系我阿妈试，佢又唔俾咗团购。 系啊，啲阿妈好兴咧，一大堆买成廿张团购咧，真系食自助餐嘅喎。 系成班大妈师奶咁样。 系啊，成班师奶 好平嘅，冲、过去咁样。 系啊，佢话哎呀隔篱阿当阿多又买十张，哎买啦一齐买啦咁样。 心谂黐线， 系、啊。一百几蚊嗰 人陪葬， 系一中伏就一齐死晒啦， 系中伏一齐买嘢咯。 即系本身话可能星期一至五就得几多点去几多点啦，即系加钱咁样啦。佢打过去，唔好意思、啊，一个月都冇位喎、 啊。 吓？ 系啊系啊， 跟住点知呢个系一个月内过期 嘅？系啦，咁就濑嘢啦。咁即系话一日系有位嘅咧？ 哦，又唔会嘅，通常佢个限期都可以 last 得几耐嘅。咁但系咧冇位咧就真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长期都冇位嘅，唔知点解。 系啦，冇位就真系濑嘢嘅。因为我都试过类似去放题啊， 嗯， 放题嗰啲咧又系好多噶嘛。 通常都放题， 通常都系放题濑嘢哦。因为咧你放题咧你譬如话你第一啦，咁我哋后生仔中意食放题啊嘛，即系又多嘢食又唔使烦。啱啱咁，大家中意嗌乜就嗌乜，系咪？总之系嗰个数。 唔系你嘅身形，你唔买放题 都满足唔到你。 食得围啦要。 最弊我唔食生嘢啊嘛，你咪蚀咯。 你唔食生嘢嘅咩？ 我唔食生嘢噶。 咁你放题食嗰啲烤？ 你食斋噶？ 我食斋嘢咯，食嗰啲tempura 啊，食 食送唔到啊， 食斋食tempura 啊，食嗰啲 讲中文啊咩 tempura 天妇罗，天妇罗。 对唔住啊，大哥，对唔住啊。 杂物嗰啲啦， 系杂物啦，跟住佢哋 好少种类嘅啫噃。 我买面豉汤嗰啲咯， 咩串烧嗰啲， 串烧啦，系啦，跟住有啲熟嘅寿司我食得啦，譬如话诶玉子啊，嗰啲 OK 嘅。咁但系咧，通常咧，你真系噶，你去食嗰啲放题咧，好多时都冇位噶。同埋咧，佢唔知要收翻你啲咩一啲standard charge 啊，系啦， 手续费 系啦，咁 啊 变咗其实计计埋埋咧，差唔多嘅， 都系咁， 唔系悭得好多咯。所以即系有阵时真嘅，咁你话喂window shopping 也好，你话上网 shopping 也好，总之有阵时就系好似 Evan 咁讲啦，贪平其实濑嘢，特别系对住我呢啲师奶仔， 大家 即系我系噶， 努力啲咯，睇多啲 comment 咯， 唔系同埋细则系清楚咯，要细则嗰啲。淘 宝有啲咧，有啲人会即系影翻佢嗰件衫。 我成日觉得嗰啲系假的， 假噶， 系有好多噶，咁我觉得OK 啊，咁影出嚟，我觉得即系好似真实过、那個。 唔系因为你谂下淘宝有得买 like 嘅时候。咁佢何解唔可以？ 唔 係 有 啲 好多 comment 咧， 噶嘛？ 係咪？我唔知啊，即係我 so far 我印象 主觀感受啫， 我自己覺得真係好啲嘅呢啲係。 哈哈哈哈 ！OK 嘅， 睇佢嗰啲咩皇冠嗰啲咯， 咩皇冠？ 即係嗰啲信譽啊，幾多？ 咩？ 幾多分啊？ 即係五星級評價嗰啲咧，即係 Open Wise 都有啲評食評嗰啲咧。 咁譬如話團購冇噶嘛，好似係嘛？ 團購有得劣評噶嘛？ 哦，有得劣 評啲喎。唔係喎，團購冇有嗬，廿好少有， 好少咯。 因為我團購 其實唔可以有冇得投訴。 我團購限定噶嘛，一時間係有效期到，我一日就完咁樣。其實有冇評價都唔會睇啦。 哈哈， 有啲人打完翻嚟之後，可能個活動已經完咗啦。 哈哈， 都俾唔住評價。 唔知啊，因為我都想即係譬如話知道咧。就係咧，譬如話買即係團購啊呢一啲嘢咧，我成日都覺得咧，第一啦，好似買大細咁啊，真係噶。我成日覺得團購也好咧，去淘寶買也好咧，係真係買大細噶。嗱，通常我會買咩咧？淘寶我會買電腦嘢啦，買衫啦，汽車用品啦咁樣。咁跟住另外，其實我試過買最大膽咧，就係買個喇叭落嚟。喇叭 哇， 係啦， 電子產品 OK 嘅， 幾多錢啊？ 原來 OK 140多元人民幣，咁啊混埋落嚟都差唔多150-160到啦。咁其實 OK 嘅，啲聲係幾靚嘅，聲係嘅。咁我估唔到咯呢樣嘢，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最大膽同最突破嘅演出啦。 呢啲又好容易中間整， 我真係唔敢喎， 好唔敢啊！ 我個 fans 試過一次，已經係原價應該係2000多嘅， 係 嘅淘寶四嚿水，佢聽完一日之後啦，第二日就話兩嚿水放俾你。 真系啊， 系啊，因为真系话啲声争好远。 哇，咁衰嘅。 但系我想讲咧，其实有啲所谓嘅大牌子咧，佢淘宝放翻出嚟咧，其实是一样嘅。因为其实佢讲紧系，譬如话哦，我系新，即系我系设计嗰个，咁我揾阿多帮我整啦，阿多系个厂，咁我阿多咧可能譬如话哦，我要1000步，咁你帮我做1000步，可能阿多私底下做咗1500步，系啦，咁佢另外嗰500步咧就会攞出去淘宝卖啦。 嗯，依、這個都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咦，咁有啲又好似又幾 OK 咁咯，係啦。咁我覺得，咦， 但你唔知道你買嗰啲係咪就係呢啲㗎？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會即係譬如我買汽車有啲嘢咧，我會收到封邊啲係堅咯。係啊， 咁酷嘅。 係啊，我哋會知道。 成日有 group 喺度講緊。边一个系得嘅，边个唔 系啊？我哋成日有 group 喺度即系讲啦，就话哇，呢个得唔得？呢个得唔得？咁样咁如果得就得啦，唔得就食不得啦。系啊，唔得就算啦。 叫朋友买啦， 系啊，叫朋友买啦咁样。因为你话团购啊、网购呢啲咧，我觉得除咗飲食之外咧，冇乜嘢系 OK 咯。即系你话信唔信一个咧？我 so far 买咗咁多次团购咧。我都觉得是服服地嘅， 我觉得如果好便宜，我都不妨试下嘅，即系 试一试都蚀几蚊啫， 系 都跌咗啫。 团购我觉得算咯，即系但我但系反而淘宝咧，有啲嘢真系 OK， 你真系淘到宝落嚟嘅，系啊，坚价，唔系讲笑啊。咁所以我觉得你话系咪真系咁服咧？我觉得未必嘅咁样咯， 睇彩数啦。 系啊，佢想资讯翻嚟，继续一口凉气。 听君一直话，逢星期四晚10点到11点，有主持杨君及嘉宾同你72行，行行出状元。 讲个秘密你知啊，某间大学嘅 canteen 啲饭唔系人食噶。 喂，我又讲个秘密你知啊，我哋个社出晒名多靓女噶。 喂，你哋咁多秘密，不如就黐实 IBHK 逢星期二晚10至11同 Airman 小猴子 Kevin G 爆料啦！ 那老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四晚9至10，迎戏怀想曲。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Ricky 迎戏， 逢星期一晚上9至11在 IBHK 一台网络政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氧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还有什么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阿多教学老话。 喂，早啊， 早晨 嚟咗插班生， 系啊，其实呢个同学咧，佢唔系插班生，佢系一直都我哋嘅同学，不过一直都冇翻过嚟 check attendance。系啊，哎呀 ，Evan 同学呢个老师好得意噶，佢教书，佢教书冇 syllabus 嘅。 咩系 Jennifer 啊？ 佢冇课程啊，佢成佢成个课程指引都冇噶，人哋有 teaching plan 啊， 怪鬼事咧， 佢乜都冇啊！ 咁我哋翻唔翻学有乜分别啊？ 都系 take attendance 啫，个个翻学都系 take attendance 啦，够80%就俾你毕业噶啦。 咁听众你可以收睇，咪你可以停止收睇节目噶啦。 我惊你讲错嘢。 好啦，拜拜啦。 好呀，老师，今堂教咩啊，老师？ 教 冇有冇 Syllabus 有啊，有冇嘈住？ 翻嚟阿多 Syllabus 啲咩？屋企嗰啲关系啊，即系 嗰啲 family relationship、 family tree、family tree 系啦。好，好啦，其实咧中间有两个我讲过噶，阿爸阿妈点讲啊？ 阿伯阿母 差唔多啦。阿伯阿伯，黐线咩？阿伯 阿伯 阿母 阿母 母。 阿伯阿嬷， 系啦， 你讲一次啊！ 阿伯阿嬷， 阿伯阿伯， 阿伯阿嬷， 阿伯阿嬷， 阿伯阿嬷， 系啦， 要摁啊摁下咁样， 好似手拍子咁样噶嘛。 系啊， 阿伯阿嬷，阿一阿二又阿嬷， 跟住有个粗口啊，成日都唔理阿嬷咁噶，唔讲得噶。 黄金时段啊， 系啊，唔讲得，阵间俾校长罚我哋抄 啊，罚千千啊。 好啦，老师咁阿伯阿嬷，跟住咧。 阿哥咧系阿爷， 阿爷 阿爷， 哇有排玩啦！阿爷 阿爷， 咁我大哥咧， 逼阿爷，大家唔好咁样笑啦！ 逼阿爷，你系闹人咁啊！ 阿贤啊， 大哥， 二哥咧， 老师，老师自己都唔 check 嘅， 都话佢冇私品。 我俾人哋呃咗嚟上堂嘅， 我要退学费啦，校务处啊，我哋阵间 可以静坐。 校务处退学费我哋 肃静。 系啊，老师啊， 跟住咧 坐落咯。佢 坐落咯，细佬咧 就走啦。 细佬咧系 我估 阿杜、 阿妈、阿妈、 阿伯、阿细、 阿伯系老豆啊。阿阿阿哥系咩死啊？ 阿 阿 皮 唔系鬼阿皮，但系我要写笔记啊！我真系 睇猫子 啊， 阿子 咩啊？你睇唔到我啲 准睇老师笔记咁矛啊！等阵先，阿哥我真系唔记得咗。 你诶，记住 阿皮 阿兄弟啊嘛，兄啊阿霞 阿霞 阿霞 霞 阿霞 霞 霞 好音喎，姚老师 唱歌咁样嘅 霞。 啲咩话啊？系 阿哥系 老 话， 阿贤 学老话， 系啊，学老话， 系学一只学个学啊， 系啊，老系好老嘅老啊， 企人边嗰、那个， 系、哎、啊， 咧最近民建联咪写错大老山嘅，好核突、啊， 大老山 连字都唔识多只，好似咧，好似你， 哎，唔好搞， 好似呃多多咁， 大老山我都未听过香港个地方叫大佬，有 新地方啊，你自己见识少啫， 系啊，系我错，好啦，继续。阿爷啊，咁阿 爷， 细佬咧估啊， 细佬阿爷， 阿傻， 细佬 唔系嗱， 傻系 阿赌 咁样啊嘛， 系 啊， 阿弟， 阿提， 阿提，真系咁远嘅， 弟嘛咁阿提咯， 阿提， 阿提， 阿 提， 阿提， 阿提， 咁写低啊，你写低， 咁冇纸纸啊， 哎呀，翻学乜都唔带， 俾咗书包快带冇纸嘅， 翻学乜都唔带，你食蕉啊你， 我食噶啦，唔俾 Alex 哥哥， 唔系 台长嘅咩？ 台长， 台 长， 仔叫咩名字？ 台长卖， 佢叫 Kelvin 死咯！你连 我唔俾佢， 你连台长都唔知叫咩名字，你真系抵打 pat pat。好啦，细佬系阿 T 阿泰， 阿泰， 阿泰 哥话咧， 阿哥系阿贤， 阿贤， 阿贤， 阿贤， 贤， 阿泰， 阿泰。 好啦，跟住， 好啦，到。哥哥手，跟住咧，你估系咩？ 家姐 系啦，家姐。 哇，好叻叻，我哋好嘢。 哎，糖糖， 我先糖，好似弱智学校。好啦，家姐。 阿姐啊， 阿姐， 阿姐， 阿姐，阿姐， 阿姐， 阿 姐， 阿姐， 阿姐。 好似其实好似讲香诶， 系咯，广东话。 呢个唔使学啦。 阿姐啊， 阿姐， 跟住咧， 阿妹咧， 阿妹， 系啦， 阿 妹，阿 妹， 阿妹。 呢、這个我记得阿老师系咪考呢啲阿妹唔识写 唔到啊， 系咯，算啦，由佢啦，阿妹， 唔好记得呢个啦， 系啦，好，继续， 好啦，婆婆，阿波， 阿波，系 真系啊， 阿波， 阿波， 我有好多同朋友都叫阿波啊， 我有好多婆婆啊， 婆婆阿婆， 系阿波，咁我想问咧，譬如话如果咧，我哋会唔会，譬如话我哋阿哥会叫哥哥咁啦， 嗯， 阿妹我哋叫妹妹啦。咁我哋会唔会除咗 波波 系啦，嘻嘻 唔会噶，通常阿乜阿乜噶，阿 都系 阿 乜阿乜 阿 乜咁嘅，即系唔会 冇叠字讲啦， 系啦，唔会无啦嗌阿婆波波， 波波波波， 唔会， 我要同阿婆啊，我要玩波波， 士气冷静啲，黄金时段， 日本就咁样啊你。 我真系问，我要同波波玩。 好， 继续，继续。 公公估下，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系啊，好似 都系读翻阿公啊。 系啦， 真定假噶？ 阿公， 好啦，嫲嫲咯。 阿咩？ 唔系。 阿嬷， 阿嬷，阿妹， 阿朵， 阿姐， 阿姐， 唔系。 阿哥， 阿杜， 阿布。 我嚟啦， 阿姑姑， 什么事？ 阿妈， 阿妈， 阿嫲就嗌阿妈， 系啦， 咁乱啊，人伦关系好乱啊， 点啊？ 人伦关系好乱啊，阿嫲就嗌阿妈， 系啊， 阿妈， 好， 系啦， 跟住 我第一个爷爷，爷爷 阿爹， 唔系 阿爸。 阿发达， 阿哥， 阿父啊， 点啊？你咩问啊？ 睇猫字，睇唔睇得明先？睇唔明噶，我觉得我系 唔准咁攞老师啲嘢嘅缺点噶，要 再估再估， 踢我出盒咯， 阿婆， 阿姑， 阿婆， 阿婆， 估仲有香蕉糕食， 阿杜，阿叔， 乜嘢好买嘅？ 阿姑，阿婆， 阿多， 唔系。 阿 sa， 阿 Q， 阿 Q， 阿 Q， 阿 Q， 唔 系， 阿 卡， 阿 卡， 阿 琴， 阿琴，好啦，老师开估啦， 老师， 我头痛 真系收线啊， 我头痛。 爷爷咧同公公一样，都系叫阿公， 吓， 系啊， 咁如都系叫阿公， 系啊， 咁我想问，如果阿爷同阿公？在同一个场合，那我应该点解？阿公， 啊、 阿公，左边嗰个 助攻， 助攻， 助阿 公， 右 阿公， 系 好复杂啊，老师。 咁你望一望佢再嗌咯，唯有 一下耳边讲啊，阿公， 死啦死啦，唔可以好似我平时嗌啲学生咁咧，明明记错个名，望住佢嗌第二个名咯，好惊啊！ 嗌住同学咪算咯， 前面嗰、那个。 好，跟住 好咯，仲有叔叔、 叔叔、 叔叔、 阿直、 阿强， 唔系 阿强、阿强， 点啊？阿明、 阿琴、 阿强、 阿连、 阿如，呢个范围我哋估先得噶，大海捞针捞唔到噶，老师 有啲 有排你捞 呢个字嘅。 阿叔、 阿婆、阿叔、 阿 叔、 阿 叔叔叔叔叔叔叔， 点啊？九声啊，而家 都唔啱。 阿族哇，真系 阿 族， 阿族， 阿族， 族族， 阿族， 阿族， 哦，我知啦，阿族，好掂， 好啦喎，咁舅父咧，阿古， 阿古，阿古系瘦嚟嘅， 阿古瘦， 阿古， 通常啲舅父都系好似阿古瘦咁样嘅， 进化咗咩我唔记得咗， 阿古瘦变哈比瘦。 花臂 兽 咩？ 唔系咩？ 梗唔系啦，布隆兽啊， 差唔多啦， 布隆兽啊， 差唔多啦， 争好远啊！好，继续啦，冇课啦，老师。 有嘅，嘿，唔错。 老师你先， 冇备课嘅， 即系有舅舅母啦，系咪？ 系。 咁舅母系， 我知姑阿妈系阿妈， 阿姑母， 唔系阿姑妈， 阿姑就 姑妈。 太古啦，老师啊， 阿古咩？ 阿八科啦。 好，阿黐线，我想讲阿古系咩？舅母咧系阿兼， 阿兼 兼 兼 兼 舅母， 阿兼 兼 阿兼 金金， 嗯， 阿兼你好有钱， 兼啊 兼兼， 好难写啊嘛， 写唔到噶， 冇得写，都系写啲同音字落去。 好啊，伯娘。 是不是姓马的 马 八娘抽离琵琶马 哈哈笑啊哈哈 笑八娘 同我哈我啊 他要入片啊要八娘是伯娘 不是 阿婆娘 都是 阿娘 阿乜的 阿娘 阿婆阿伯阿娘 阿娘 阿婆娘 阿明阿马 好烦啊阿嗯 阿 是不同拉间的是 我不用写了我可以画图案了。阿嗯 阿嗯 ,UMM, 嗯阿嗯 嗯。 跟住呢 冇啦老师不备课的。 咁如果仔 阿姐 仔是 阿姐 唔是 阿堆 阿散 阿堆 唔是 仔笨 仔啊 阿叔， 我之前闹你死肥仔是咩啊 ？Fat boy， 啲不解阿解， 唔系 唔系嗰个猪八戒， 系啦系啦，死肥仔咩啊 ？D 阿 D， 唔系 啊，我冇想同好耐，我唔明你讲乜嘢啊 ？Gia Gia Gia 阿 Gia 啦， 阿 Gia 系啦， 阿 Gia 阿 Gia 阿 Gia Gia 点意思？哎呀好难 好 难 我唔知点样。 咁系咪闹人哋乜乜仔乜乜仔就系乜乜鸡乜乜鸡。 呢个阿鸡啊。 阿鸡你唔系闹人你叫人系叫阿鸡啊大佬。真系好继续。仲有冇啊冇啦。 老师谂 女系炸毛。 吓 炸毛。 炸毛啊？ 炸毛 毛 炸 炸毛 炸 炸毛 炸毛， 好啦， 炸毛，嗯， 重温一次了， 好啊， 嗯， 妈咪系咩啊？ 阿咩 阿咩阿嬷 阿嬷系阿嬷 阿嬷 阿嬷 咩阿嘿 阿嬷 爸爸 阿爹。 系阿伯， 阿伯啊， 阿伯， 阿哥先阿爷、啊， 我抄晒功课噶。 阿哥系阿爷， 阿爷， 阿爷。 细佬咧？ 细佬系阿提， 阿提。诶、 伯母咧？伯娘咧？ 伯母， 伯母，阿姨，伯母咪阿姨， 阿姆。 系啦，系啦，系啦。 记住，记住，我噗噗就嗯，好啦，继续。 好，诶，家姐咧？ 家姐边咧？ 阿姐，阿姐， 阿姐 系啦，阿姐，阿阿妹咧？ 阿如， 唔识写， 妈妈错咗啊！ 唔识写阿咩啊？ 咩啊？ 阿妹， 阿妹，差唔多啦。 妹， 阿婆婆咧？ 阿波， 系啊，阿波， 阿波 最最叻系呢个。 嗯， 阿公，阿公公咧？ 阿公， 系啦， 阿爷都系阿公， 系啦。嫲嫲咧？ 阿姐阿姐 阿 妈 阿妈， 我快嫁你噶！ 我唔制。 阿爷系阿公， 叔叔 叔叔 叔叔喺边啊？阿 追逐 阿祖 阿祖阿祖啊！成日追逐， 其实系阿祖 阿祖 阿祖 阿祖 阿祖， 我哋都错晒啊！ 阿祖系都抹唔到，你抹极都系咁，不如你录住佢啦。 对唔住咯，我快听重温， 我哋帮录音咯，而家 我快听重温。 舅父 阿古， 阿古阿古秀进化， 舅母系阿金， 阿 剑阿剑， 我知你抹咗个金， 系啊阿剑， 阿仔系阿家阿假， 唔系啊， 唔系咩？ 阿 家啊，少少歪啫嘛， 好乸你把声， 阿家，抵死啊你， 一亏啊， 抵死啊你， 好， 好啦， 最后一个啦， 我讲咗啦，讲咗头先白娘， 冇啦， 阿女啊， 啊系啊阿女， 扎姆，扎姆， 扎姆， 扎姆，扎姆，好啦。多谢老师，好闷啊！我哋不如快啲上第二堂啊！ 搞错啊，还你闷都有嘅。 各位听众，你不满嘅话，写信过嚟投诉啦。 我哋上第二堂通识堂。通识教室，今日同大家讲婚嫁礼仪。两位同学早晨， 我是 professor， 我是通成，我 又到通成翻嚟啦，通成，好啦，咁咧阿多啊就嚟要嫁啦，喺有真普选嘅时候， 冇可能嘅， 因为有一次我问佢咧，佢话佢有真普选先会结婚啊，好犀利啊呢个，佢同陈淑庄一样， 佢收起唔嫁噶啦，我谂， 你唔好咁， 佢头发太短啦，等佢留长啲先啦，好啦，问下大家啲中国传统礼仪啊。你哋知唔知咩叫三书六礼啊？ 我知道我知道， 嚟啊！ 即系要俾礼物，跟住行嚟行去，又签名，又行 乜嘢行嚟行去啊？ 唔系啊，交接又咩俾咩聘书，又俾礼书，跟住又喺度问嚟问去，问六字，问时辰八字，好烦噶嘛？ 系啦，啱啱你讲嗰个系叫三书，三书你讲咗聘书， 聘书 系，仲有咧 包休书咁包噶 咩啊？结婚啦，而家你咁话休书。死咯！同你结婚啊，奶嘢，老公，我同你签字之前，你写定份离婚协议先。 咁我都系结婚嘅，唔系一部分嘅。 结婚嘅一部分，你休咗你。 原来 即系可能三我以为三书六礼系包咗咁多，但唔一定会用晒，咁解啫。 难怪多结唔到婚啦！ 死咯！ 见家长嗰日。奶奶啊， 系啊， 份休书啦， 休书啊， 奶奶，我想份休书俾你个仔先， 写得好唔好？改文， 好辛苦啊， 好痛苦啊。 聘书 系， 仲有咩书啊？ 礼书 系， 文书 唔系，文书系老师问你嘅。 礼书 关啲咩噶？ 去到尾噶啦， 去到尾噶， 系 聘书、礼书， 当日用嘅 红书。 唔系， 即系 结婚当日， 应该系嗰个仪式当中嗰啲啊，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俾个大琴者用 嘅，唔系，都系嗰批新人用嘅。 拜完天地之后， 我想问 系咪嗰啲咩誓言嗰啲啊？类似 誓 书， 唔系，譬如话嗱。男家过去接女家，我哋叫咩呢、這个过程叫做？ 接新娘， 系两个字。 玩新郎， 两个字。 接妻， 接人， 迎咩啊？ 迎亲， 系啦。咁咧，第三本第三份书，迎亲书啊， 亲书 又系两个字啊。 迎亲书，咁咧， 亲书咁复杂嘅。 哇，你哋冇听过啊？死咯！嗱，三书里边嘅聘书，知聘书系讲咩噶？ 应该写俾个父母话我要娶你个女啦，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订婚用嘅书啦。嗯 ，OK， 咁啊聘书啦，嗱呢啲一定要知道啊，其实我觉得系。即系 而家仲会用呢啲咁？ 而家唔会，咁但系如果有啲譬如话屋企好传统嗰啲咧，有机会有噶，真系。 多女仔唔好咁好矜持。 关咩事？ 唔关事，好似 唔关事咯。 呢下我 用错词语， 帮唔到你兜啊，大佬。 用错词语啫。 好，第二啦，礼书啦。嗱，聘书系过文定嗰阵用啦，咁、啊到礼书啦。 文定啊，所 以诶，阵间再讲下礼书啦。礼书咧就系、是、过大礼用嘅。 文定英文 Mandy 系咪连埋嗰啲礼金 Mandy 过 Mandy 过 Mandy pass Mandy 好烦好啦咁啊过大礼嘅时候用嘅书嚟嘅咁咧礼书系咩咧就系、是、咧佢会列明咧礼物嘅种类 清单咁样 系啦一张 list 咁啊同埋有啲咩有几多数量嘅系啦咁譬如话我要 咩要几多椰子嗰啲 系啦几多鸡啊几多鸭啊几多鹅啊嗰啲咁样系啦系啦系啦。OK， 好啦，咁迎亲书咧，顾名思义啊， 类似结婚证， 系咪将佢接去？唔系，另外一家人嗰个仪式咧， 系啦，系啦 ，professor 嚟噶嘛， 唔系仪式，而系嗰封书信。OK， 好啦，三书就简单啦， 六礼， 送礼， 六礼啊，知有边六礼啊？唔准上网抄，唔准上网抄，你会我唔知你弄嘢。 系咪要计时辰八字？ 要。 叫咩礼啊？ 过礼金， 但系未到嘅。第一下要做嘅，知唔知系乜嘢？ 第一下要做 啊？唔系呢度冇顺序，不过唔紧要。 咩啊？ 联亲。 你嗱，你知唔知六礼除咗要啱啱佢讲时辰八字嗰个叫咩？知唔知啊？ 时礼。 唔系啊，冇啊，冇个礼字噶，全部都冇个礼字噶。 算命， 全部都冇个礼字噶。 系几多个字噶？ 两个字，全部两个字。 全部两个字。 叫问，知问咩？ 文明，嗱，问天。 文明，问。 问卜啊？ 问明啊？ 问明， 问明啊？就系、是、咧，要问女家嘅时辰八字啦，然后交俾男家啦，然后再去占嗰啲吉凶啦。O、okay, K， 以前好多呢啲嘢嘅。O、okay? K， 一定吉嘅呢啲。 系啦。跟住好啦，跟住咧有三个立啦，第一个叫做立彩， 立彩 系啦，立彩就系咩咧？男家咧会请媒人去到女家提亲，系、嗯、啦，咁啊提亲，系啦，咁咧里边咧有三十种嘅礼品咧、 啊、 就要立彩嘅，系啦，三十种 ， 嗱我举其中一啲啊， 特别啲嗰啲， 特别啲啊， 系啊。 椰子 特别啲，唔系椰子，椰子唔系呢个位嘅，唔系鹿啊， 鹿啊，成只鹿要攞， 系啦， 咁穷嗰啲点算啊？ 攞猪代替咯， 唔知啊，因为鹿系点解咧？鹿系食翻个谐音，鹿啊，俸禄啊， 哦， 鹿即系鹿啊，OK， 跟住要买料啦， 点解唔揾只俸啊？ 冇写喎。 嗱，佢真系中意造假嘅原因， 俸嘅啫， 由鹿可以造假， 跟住好啦，要凤凰啦， 真嘅凤凰啊， 系啊， 真嘅凤凰， 系啊， 凤凰系点？ 点捉啊？上天捉啊？ 凤凰系真系有凤凰呢种嘅， 有 只鸡， 真系有凤凰呢样嘢噶嘛？ 系咪识着火噶？ 即系生鸡， 浴火重生， 火凤凰， 救命！类似啦，咁样咯。咁好啦，立彩啦，跟住仲有咩咧？立吉， 立吉， 立吉， 吉时， 立吉即系我哋叫过文定。即系咧，就倾下啲礼金啊，即系倾下你个 牌嘅时候啦， 倾下你个女值几钱，倾下你女值几钱啊，嗰啲咧 ，OK 立吉啦，跟住好啦， 納徵。納徵呢就係、是、帶埋啲聘金啊禮金啊去到女方屋企，男方去到女方屋企，咁啊完成立征咧，基本上咧呢一、這个婚约咧就成立噶啦。 嗯 ，OK， 咁好啦，咁你倾完订婚 click click 嘢，你要做咩噶？ 即系如果嗰啲立彩咧，如果唔够一样嘢，即系佢三十几样嘢啊嘛，佢但系廿几样嘢都唔得嘅。 应该得嘅，其实都系佢哋自己定嘅啫。 哦， 佢哋自己定嘅啫，系啦。咁啊，另外啦，咁你订咗婚，咁你要做咩噶？ 你真系咪要梳头？ 唔系，未到嗰日。 订咗婚啊？ 媒 卓 之言 不是定了婚那你要定什么跟住 定时辰 时辰八字 是啦定哪一日是吉日是啦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日子啊 定定吉 不是定吉 问吉 不是问吉问问了有问吉 问吉 问吉了有 问时 不是 自己就开股啦 叫请期啊 请 请大家发音准确啲啊，系请期唔该，系 啦， 系啦，请期，我争啲都噏错。咁啊，请期就系咩咧？请期咧就系宅宅吉日。 嗯 ，OK。咁以前咧成日有本书叫知叫咩嚟宅吉日啦， 通胜 系啦，通胜嘅宅吉日咯。OK。咁最后就系咩？啱啱讲嗰个啊，最后 梳头 叫咩啊？最后嗰一日去接新娘嗰阵， 迎亲。 调翻转， 亲迎 系啦，亲迎。咁咧六礼，六礼里边最后一礼咧就系咧亲迎啦， 亲迎， 亲迎啦。咁就系、是要去接新娘啦，结婚当日啦。咁啊要唔知搞掂晒 credit card 嘢咧，就到最后嗰一 part 啦。亲迎就包埋咩咧？就系洞房啦，系啦，亲迎就包埋洞房啦。结 个婚都咁烦，难怪以前啲人唔离婚。 好烦噶，以前啲人结婚真系噶。其实你而家有啲咧传统嗰啲，即系中国大陆仲有嗰啲咧，都好烦噶。结婚系真系好烦噶。 我重新考虑系咪结婚？ 咩迎亲啊？亲迎咧包唔包埋咩？系咪咩叫三招回门？系咪有啲咁嘅嘢啊？ 应该有嘅。呢个我再 check 下先呢、這个。 我想问咧， 系到我个 syllabus 要再 check 下啦。 我想问啦，老师有嘢问啦。我想问入赘嘅话咧，仪式会唔会唔同噶？ 系咯，佢个女仔调翻 一样啫嘛，一样噶咋， 一样噶咋， 一样。 咁惨，佢入赘跟住，但系个男仔又要俾咁多咁嘅嘢出嚟。 唔系，咁你其实入赘即系其实我娶你，我娶个女翻嚟，咁其实佢已经系入赘咗噶啦嘛。即其实结婚的过程都是 入赘喎，系男家去女家喎， 男家 男家入赘女家嘛，调翻转咪一样咯。 哦， 应该是一样的，我再 check 下先，等阵系啦。呢位呢两位同学咧，求学精神非常非常 大， 喂，边使教呢啲入赘嘢噶？好啦，咁啊，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一口凉气，继续学我哋一啲好 希望有阿多喺度啦， 唔使希望，一定有，拜拜， 拜拜。悲しみは